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清楚。阿难以今若知奢摩陀罗现出生死，今复问已。即时以来举金色臂屈五轮指，以阿难言：以今见否？阿难言：见。法言：以何所见？阿难言：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钳，耀我心目。法言：以将谁见？阿难言：我以弟众同将眼见。琴文呢是讲到阿难呢是好殷勤咁样启请佛呢是为佢开示呢、这个修行嘅眼目。因此呢法呢就为佢开示两种根本，一种呢就是生死嘅根本，第二种呢就是涅槃根本。法话因为我哋大家众生呢都唔知道啊呢、这个生死根本啊，因此就枉入诸菜，受之轮回嘅痛苦是非常之冤枉嘅。而家咧，佢话阿难啊，你如果而家你想知道奢摩陀呢条路啊，成佛呢条路啊，你个目的当然系要为咗解脱生死啦。咁而家我咧就问下你啦。咁当时咧，法咧就举起呢个金色嘅手臂啊，屈五轮指。嗱，手臂个个都有嘅。但是不是金色的，是不是手指各个都有的，但是不是五轮指。法的手呢叫做五轮指呢，是三十二上之一来的。啊、手呢在合埋呢就好像我们一样，打开呢这两边有网的、哦、网上的。那呢而且有光的，是金色的。咁佢將個手咧改臂啊，舉起個金色嘅臂，就屈呢五隻手指為鉛嚇。佢、啊、就問阿難啊，你見唔見啊？咁阿難話見。咁法話你見到乜嘢啊？咁阿難話我見如來改臂屈指為光明鉛，耀我心目。啊，即係話。法呢是舉這個臂屈這個五輪的指呢是有光的，這些光呢是很視性的，很大的，所以呢是撐住阿難的心眼、啊、那法說哦，那你見到我的手屈指為鉛、啊、究竟你將什麼來見啊？那阿难话：我与弟众同将眼见。嗱，呢一个答案咧，显然阿难咧仍旧系执着，能见嘅系佢，所见嘅系佛嘅手，仍旧系有我执、法执。哦，未曾知道见系心唔系眼，仍旧系将个眼系为见。咁因此咧。法呢就再深追问佢啦。咁法话阿难啊，以今答我啊，如来屈指为光明钳，耀你心目啊。啊，你系咁讲啦。但你嘅目可见啊，以何为心都我钳耀呢？咁你嘅眼可以见到我手，但以乜嘢为心？他知道我这个是我的鉛，而且有光明的鉛呢？因为阿难答见啊嘛，究竟见相呢，抑或见性呢？哦， 究竟佢话要我心莫呢个心啊，究竟系真心咧，抑或妄心咧？所以法咧，而家就要提出问题，系考验佢啦，考验佢。佢话你见我嘅手系有光明嘅剑，咁你究竟以乜嘢为剑？以乜嘢为心呢？咁嗱，呢一次咧又系一次精心啦。破七次破妄之前咧，系又一次精心。而家咧系又一次精心。哦，咁所以咧就系、是、呢部经咧前后系两次精心。古人话咧七次精心咧系错嘅，应该系话七分破妄或者是七次破妄。第一次精心是在破妄之前，破这个妄想执着之前，现在第二次精心呢是显这个见性之前。因为第一次迷呢是迷在境，因为阿能呢是见法的相好，是让个心去外拗，让个眼去见，迷是迷在见这个境相好庄严。因此法呢就用种种譬喻去破除这个色心，令他知道呢这个色心呢是等于贼这样，令到我们漏展生死呢现前因为这个色心的分别作用。而家问呢是说你见到二内改被屈指为光明权要你的心魔啊，但是你以乜嘢可以见到呢？咁以乜嘢为心呢？咁呢个就系精心啦。因为呢一次精心，呢次咧迷咧系迷在心，因此法咧就问佢：你嘅眼啊系可以见到啊，但系你以乜嘢为心系知道我个见有光明呢？咁呢次就系第二次精心吓。咁因为咧，阿能啊，是执着这个推穷沉着，明知为心，因此法呢现在呢就要显这个见性才是心，见性是心不是眼。哦，由此呢就引出以下十分的辩见了。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令阿能啊舍弃这个妄想色心，用这个根。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根，什么叫做色、啊、我已经讲过，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对这个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了别知道，这个就是根。而那一分别好丑，根自由喜爱或者厌恶，有这种种的分别取舍呢就是色。哦，根呢只是照见这个境，明白这个境界，色呢就是分别这个境界，就会作业了。因此这部经法的目的呢就是要破除这个色心，而让这个根，让这个六根的见性。咁根字呢因为这样啊，就以下呢有十分显见，有十次咁多显这个见性是真实的。最初呢就是大妄显真，等到最后那几次呢就是即妄即真。哦，那如果大家猛猛都听下去呢就会明白了，如果隔一晚不听呢真是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哦，那现在开始十分辩见了。那法问他嘛，他说你的眼是可以见到东西啊，你以什么为心是当我的权要呢？阿能就答了，二来言今精心所在，而我以心推穷沉浊， 即能推者，我將為心發現，托阿難此非以心。顯現阿難呢，仍舊是執著呢個色心動係見性。講嚟講去都係色心分別就係生死根本嘛。你想寫生死根本成法嘛，你就應該係用根，用呢個涅槃根本。但阿難而家仍舊話以呢個推窮沉著，對呢個嘅境烹現妄想執著嘅心，就係佢個心喎。咁佛話：嘿，呢個唔係你個心。我哋知道七分破妄咧，只是破他说在这里不啱，在那里不啱，在那里没有说这个不是他心。这次呢直头就说这个不是你的心。阿难听到呢，阿难复言备坐合掌起立白发，此非我心，东明何等。阿难听见佛斥他这个不是心呢，他怕起上来，即刻起身，即刻起身呢话同佛讲啦，话呢个唔系我嘅心，系乜嘢啊？佛告阿难：此事前曾开妄上想，或以真性，又以无始自依今生形刹为止，先失以现相，故受轮转。这段呢就直头呢是讲出这个妄心呢的过失，等于贼这样啊。但是我们众生呢就偏偏呢是认贼为止。这个阿难说这个不是我的心，是什么啊？究竟咁佛就老实不客气话俾佢听，话这个是前曾开妄上想，或以真心。大家留意这个相和想，这个可能是又是一个问答来的。前尘就是指色声香味触有物质可以见到的五尘，眼见到这个灯啊，这个款式好靓喎，咁咪放落我哋嘅心，听日我就去买一盏呢啲灯。哦，今晚发梦都想到呢盏灯，呢、这个系法尘，明唔明啊？眼对景，将嗰啲印象深入落自己嘅心，叫做法尘。啊，譬如话耳听到声音啊。如果你哋是有心的、聰明的，咁啱啱聽到我講呢個十分顯見咧，你今晚咧就翻去諗下乜嘢叫做見性，點樣顯化？呢、这個係法塵，明唔明啊？將我哋所對嘅景、落借嘅影子喺個心裏邊再諗翻嚟咧，呢、这個係法塵。呢、这個法塵咧係為我哋意根所現。的境界、啊、为我们意根所现的境界，这种境界是不是真实有的呢？不是，是开妄的，叫做开妄相，明白吗？这个叫开妄相、啊、而能够烹现这种法尘的呢，不是眼耳鼻舌身、哦、我们睡觉的时候什么都停止了工作了、啊、罢工了，我们五更都罢工了，啱啱系嗰个堕头意识咧，就好勤力喺度开工，哦，佢就喺度谂，咁呢一个堕头意识呢个意根咧，啊，烹现呢个法尘咧，就叫做开妄想，啊，咁我第日问你乜嘢开妄想同埋乜嘢同埋开妄想有咩分别咧？咁你就应该知道啦，哦，一个系根。一个是尘，开妄相是法尘，开妄想是这个意根。意根是什么？意根就是第七色，因为第七色呢 是烹饪过去的法尘而起分别呢，就叫做意识，而不起分别呢叫做意根。意识是三界的分别我执，意根呢就是驱生我执。这些都是资料来的。咁意，我问到你意根同埋咩系，同埋意识又有咩分别咧？咁你应该知道，一个咧系分别我执，一个咧系开生我执。OK， 我哋众生咧系因为啊系有呢个烦恼执着，点烦恼响边度嚟啊？响我执而嚟。由呢個開生我執同埋分別我執咧，就產生呢個喜怒哀樂愛惡欲，因此就產生煩惱。有煩惱就有生死，依呢種生死咧，就成為呢個六道眾生。如果我哋能夠捨離呢種執著啊，不執著我，不執著法，反妄歸真嘅話，咁这一个呢就涅槃的根本。所以两种根本是什么呢？你们又要认清楚了。如果不知道呢，就等于经话你们呢一向不知道这个烹饪心、是贼你的，你认贼作子、将妄为真，将这个烹饪心为自己的心、即是等于认贼作子，认贼作子是有害无益的嘛。因此呢，我哋以呢个烹饪心为自性呢，为因此就漏整于呢个生死，往受呢失以现相，失去你原本嘅常自真心，因此就漏整于呢个六道轮回。好啦，发还呢个烹饪嘅追穷沉着呢个心唔系心，咁柯难呢就驚啊，驚咧，咁啊問法呢、這個唔係心係乜嘢啊？咁根字咧，柯能就話啦：柯能白法現世尊，我佛重弟啊，三愛法故，今我出家，我心何獨供養而來，乃至遍歷行沙國土，是成事之法。及善知识，发大勇猛，行之一切能行法事，皆用此心，纵领破法，永退善根，亦因此心。若此法名不是心者，我乃无心啊，同依草木，离此之觉，更无所有，云何而来？摄此非心。我实惊怖，兼此大众无不疑惑，为谁大悲开示未悟？柯能咧讲出佢嘅心事啦。佢因为咧，佢一向咧系执呢个妄想心为真实啊嘛。而家法话唔系心喎，咁佢惊起上嚟，我冇心，我冇心咪同依草木咯。咁佢谂谂下，唔系、我生平所做嘅嘢。所要做的事都是凭这个心去做、他说我最初是因为爱法的相好庄严啦，所以发心出家啦，这个都是用这个心啦。就是我现在回小向大、希望成佛、希望成佛就应该做什么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咯。所以呢，他不但、是现在供养你释迦牟尼佛、乃至呢遍歷行沙國土咁多世界，去成事供養十方之法，甚至我去親近善知識，甚至我發大願，仰望精進去行一切能行苦行，都是用呢個心啊！就算我啊失咗善根，變咗第二個人，唔學法啦。去毀碰佛法啦，永遠退失呢個善根，都係因呢個妄想心、如果你話我呢個心唔係心嘅話， 究竟是什么啊？那我可能就变成无心咯，同一草木咯。那我呢认为呢，离开这个知觉之心呢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不知道你发为什么要说这个不是心，我现在听到呢，我是很惊的。不但我惊啊，法会大众都惊啊，因为大家都生疑惑嘛，认为无心啊，因为无心是怎样修行成佛呢？怎样去亲近佛？怎样去亲近善知识呢？这个就是我们普通凡夫的境界。实际上法呢，说这个妄想心不是心，你要去追求这个真心，去发掘这个真心，发掘真心呢，然后可以成佛的。那我们怎样去发掘真心呢？就要亲近知法，就要亲近善知识。所以他说，阿能说，就是我将来啊，奉事很多很多法，还有很多很多善知识，都是用这个心。咁用呢个心亲近善知识好唔好呢？咁好唔好啊？好，亲近善知识都系好，但系就有唔好呢，因为分别啊，一分别呢，呢个善知识好唔好啊？佢系咪真善知识啊？佢对我有冇帮助啊？我中唔中意佢啊？我应唔应该离开佢啊？就咁多麻烦发生啦。如果你用真心呢，就一心一意去追求这个善知识，一心一意，善知识讲什么你都听，讲什么你都信，那就不会产生很多烦恼，很多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用真心和妄心就有不同的地方。讲到善知识呢，什么叫做善知识呢？它是正知正见，是可以帮助我们的，对我们有好处的，叫做善知识。华严经里面说，如果有菩萨摩诃萨能够随顺这个善知识的教导呢，一定得到不可说八千万亿罗由他数这么多功德。那你们想做功德呢，都很简单，只是亲近善知识，听善知识的教导，那呢就有功德了。那讲到善知识呢，我又要特别介绍一下，因为很多人呢都不明白什么叫做善知识。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善知识啊？知道，表面上知啲咁多，咪实际上咧，善知识可以分开好多种。最高级嘅善知识，法、菩萨、声闻、圣人嘅叫做善知识。其次咧就凡夫嘅善知识，出家人。但系你话或者出家人都唔会系善知识，系。有可能，如果他说来啦，来探我啦，等住你啊，三其一，你知道啦，是不是善知识啦？会有这种情况的，是不是？会有的。那呢，所以凡夫的善知识呢，你就看他第一是不是正知正见，是不是正知正见先？讲嘢真唔真实先？第二咧，佢个修行好唔好先？第三，佢懂唔懂得佛法先？如果具备呢啲条件咧，就真系你善知识啦。仲有啊，佢可唔可以养你添？靠佢食饭。咁所以咧，呢度咧，翻开善知识有三种吓。第一种咧，是照顾我的，供养我的衣食自行的，令到我自己呢是解决这个衣食问题，不用奔波劳碌的，能够安心去奔度的，这个就是善知识。这个都是善知识，是依止思， 即係等而家智聯咧係供給我食三餐嚇，咁令到我唔使去煮飯食，而專心喺度睇經，呢、這個就係善知識。你師父啊，係收你徒弟做徒弟，係供給你嘅衣食住行，呢、這個又係你善知識，衣子師又係善知識嚇。咁、啊、我哋係一定係需要呢啲善知識嘅。哦，咁第二咧就是、同行嘅善知識，同自己咧志同道合，一齊修行嘅，而且互相切磋、互相擦進嘅同參道友。哦，呢、這個又係善知識啊！即係互相切磋、互相幫忙。你識嘅講俾我聽，我識嘅講俾你聽，大家討論研究呢個法法，呢、這個都係善知識。但係有啲人唔係喎，佢自己識咧就怕你識啊，妒忌啊，怕你嘅成績比我好咗。你有100分，我得80分，我使乜講俾你聽啊？係咪？呢、這個就唔係善知識。善知識咧就是、同參道友。哦，法教咧係講大家互相參禪啊，同參道友。但有好多人咧就誤會咗啦，你同我好，我同你好，就變咗咧搞咗不正常嘅關係，係咪啊？咁嗰啲咧係俗家人嘅行為，亦係俗家人嘅眼光啊。實際上出家人嘅同參道友咧係志同道合，同見和同解。戒和同修啊，身和同治，口和无争，利和同均，这个是属于同行的善知识。第三种呢是教授的善知识、啊、能够教你经教的，教你唱赞啦，教你念经啦、啊、教你法法啦，讲啲、啊、道理俾你听啦，这个就是你的善知识。哦，闻经演教的人令你去理解法法，理解了法法之后呢，鼓励你止恶行善，这个就是叫做究经阿舍利，这个叫做亲教师。第一种善知识是依止师，第二种善知识就是同参的道友。所以呢，我们无论在家人出家人都应该是接近善知识。咁接近善知识有几多利益啊？咁有好多好多利益。所以呢，文殊师利菩萨啊，喺华严经里面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对善财童子话，善财童子呢就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就嚟见文殊师利菩萨，系我而家想行菩萨道啊，应该点样做啊？文殊师利菩萨话：你去参禅知识啦。哦，叫善财童子啊，亲近呢个禅知识，不但系亲近一个两个禅知识，而嘅增广。一定要亲近好多好多善知识，为了增广自家的菩萨行，为了成就菩萨道，所以就要亲近了。亲近善知识呢是不生疲懈。哦，有些人是我知道，但我不得闲去见他啊。咁呢個咧就係蟹台啦！知道邊度遠又好，近又好，有善知識咧，一定要設辦法去拜訪佢，學習。咁咧，文殊菩薩教呢個善財童子，唔好厭足喎，見善知識，勿生厭足，依善知識所有教悔啊！不但是教導啊，悔就是憤悔，憤悔即是教你啊，甚至鬧你哦，應該是隨順啊，不應該違逆啊。現在啲人咧，你教佢好好地同佢講咧，或者都聽嘅。如果你板起面嚟鬧佢啊，佢睬你都多餘噶，係咪？但是文殊菩薩話唔係喎。 就算呢個善知識鬧你，你都要接近佢，因為佢對你有好處啊嘛。哦，佢話不生為業啊，依善知識咧，善口方便，但應恭敬，勿見其過啊。嗯，這個、呢一個咧就係、是、我哋要留意啦。有好多人咧，誒見善知識咧就睇見佢嘅過失。原来你是我以为你有道行，我来见你学跟你啫，原来你这样的就走不及了。我曾经讲过这个故事，是吧，说这个两师徒去过河，那个师傅呢又看见个女人在个水那里浸紧，一手就抱起她，抱起她过河，过了河之后就放低那个女人，就大家回家了。咁、那個徒弟就喺度諗，唉，師傅又話持戒，又唔能夠接近女人，點解佢今日抱女人啊？諗嚟諗去都諗唔通，諗咗好多日，結果佢都問佢師傅：師傅，師傅，你教我唔好摸女人噶嘛，你又抱女人？師傅話：唉，可憐啊，我已經放下咗咁多日，你而家仲諗住呢樣嘢？哦。執着，咁你唔知道呢、這個師傅為救人心切啊嘛，係方便行道啊嘛，去幫助佢渡過呢個河啫，係冇邪心噶。係你嘅心又唔好啊，喺度諗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我哋在家人親近善知識咧，唔好站在你嘅立場去睇出家人，認為佢係有過失，佢咁樣做咧，一定有佢嘅理由。哦，所以我哋亲近善知识咧，唔好见佢嘅过失。哦。